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4章魔杖制作人第77集。 这边， 比尔打开了他和芙蓉的房间，从这儿也能望见大海。此时的海面在朝阳的照耀下金光斑驳。哈利走到窗前，抱着手臂，背对壮丽的景色等待着，伤疤在刺痛。赫敏坐到梳妆台旁边的椅子里，罗恩坐在椅子扶手上。比尔抱着小妖精回来了，把她轻轻地放在床上，拉环咕哝了一声谢谢。比尔走出去，关上了房门。 对不起，把你从床上弄过来了。 哈利说。 你的腿怎么样了？ 很痛。 妖精回答。 但是在恢复中。 他仍然紧握着格兰芬多宝剑，脸上的表情很奇怪，有点凶狠，又有点好奇。哈利看到了妖精辉煌的皮肤、细长的手指和黑色的眼睛。他的鞋子已经被芙蓉脱掉了，两只长脚脏兮兮的。他比家养小精灵大不了多少，一颗圆脑袋却比人类的脑袋大得多。 你可能不记得了， 哈利说道。 在你第一次去古灵阁时，就是我领你们去金库的，是不是？ 拉环说。 我记得，哈利波特，即使是在妖精中间，你也是很出名的。 哈利和妖精对视，互相打量。哈利的伤疤还在刺痛，他想尽快跟拉环谈完，同时又担心一步走错。当他在斟酌怎样提出请求最为明智时，妖精打破了沉默。 你埋葬了小精灵？ 他说，语气里透着令人吃惊的恶意。 我从隔壁卧室的窗户看到的。 是的， 哈利说。拉环用他斜掉的黑眼睛的眼角瞟着他。 你是个不同一般的巫师，哈利波特。 怎么不同？ 哈利问道，下意识地揉着伤疤。 你忘了木寻？ 那又怎么样？ 拉环没有回答。哈利觉得对方是在嘲笑他的行为像个麻瓜，但是拉环是否赞同多比的墓穴已不要紧。哈利集中精力发起进攻。 拉环，我要问你。 你还救了一个妖精。 什么？ 你把我带到这里救了我。 我想你不是感到遗憾吧？ 哈利说，有点不耐烦了。 不是，哈利波特。 拉环说，一根手指绞着下巴上细细的黑胡须。 你是一个很奇特的巫师。 好吧， 哈利说， 是这样，我需要一些帮助，拉环，你可以提供。 妖精没有任何表示，而是继续对着哈利皱眉头，似乎从没见过他这样的怪物。 我需要潜入古灵阁的金库。 哈利并没有打算这么突兀地说出来，这句话是被挤出来的，因为闪电型的伤疤一阵剧痛，霍格沃茨的轮廓再次闪现。他坚决地关闭了这一幕，首先得对付拉环。罗恩和赫敏瞪着哈利，好像觉得他疯了。 哈利， 赫敏说，但被拉环打断了。 潜入古灵阁的金库， 妖精说，在床上换了个姿势，痛得缩了一下。 这不可能。 不，有可能， 罗恩反驳。 曾经发生过。 是的， 哈利说， 在我第一次遇到你的那一天，拉环，是我的生日，七年以前。 当时那个金库是空的， 妖精严厉地说。哈利明白了，尽管拉环离开了古灵阁，但想到古灵阁的防御被突破，也会令他不快。 所以保卫措施是最低标准的。 我们要进去的金库不是空的，我猜保卫措施会很强大。 哈利说， 是莱斯特兰奇家的金库。 他看到赫敏和罗恩惊讶的对视，没关系，等拉环回答过后，他会有充足的时间来解释。 根本没戏， 拉环坚决地说。 如果你想从我们的地下金库取走一份从来不属于你的财富。 窃贼啊，你已经受到警告，当心。是的，我知道，我记得， 哈利说。 但我不是想为自己谋取任何财富，不是想将任何东西占为己有，你相信吗？ 妖精斜眼看着哈利，哈利前额闪电型的伤疤又刺痛起来，但是他不予理睬，拒绝理会他的疼痛和他的邀请。 如果我相信有哪个巫师不为自己谋求任何利益， 最后拉环说道， 那就是你，哈利波特。妖精和小精灵很少得到你今晚给予的保护和尊敬。从戴魔杖的人那里。 戴魔杖的人？ 哈利重复了一遍，觉得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古怪。这时伤疤又在刺痛，伏地魔的思维转向了北面。哈利迫切地想请教隔壁的奥利凡德。 戴魔杖的权利， 妖精轻声说， 是巫师与妖精争夺已久的。 妖精可以不用魔杖而施魔法呀， 罗恩说。 那不是实质，巫师拒绝让其他魔法生物分享魔杖学问的秘密，不让我们扩大势力。 妖精也不肯透露自己的魔法呀， 罗恩说。 你们不会告诉我们如何制作宝剑和盔甲，妖精锻造金属的特殊方法是巫师从未。 这不相干， 哈利说。他注意到拉环面带怒色。 问题不是巫师对妖精或别的魔法生物。 拉环恶意地笑了一声。 错了，问题正在这里。当黑魔头变得日益强大，你们的种族更加巩固地凌驾于我们之上。古灵阁被巫师控制了，家养小精灵被屠杀，有哪个戴魔杖的人抗议了？ 我们抗议了， 赫敏说。他身体坐直了，眼睛明亮。 我们抗议了，我和妖精或小精灵一样被搜捕拉环，我是泥巴种。 别救你自己， 罗恩咕哝道。 为什么不能？ 赫敏说。 我是泥巴种，并为此感到自豪。在这个新秩序下，我的地位不比你高，拉环。在马尔福家，他们挑选了我来折磨。 他一边说一边拉开衬衣领子，露出咽喉处被贝拉特里克斯刺出的细细的伤口，颜色鲜红。 你知道是哈利释放了多比吗？ 他问道。 你知道我们多年来一直希望解放小精灵吗？ 罗恩在赫敏的椅子扶手上有点坐不住了。 你不会比我们更希望打败神秘人拉环？ 妖精注视着赫敏，和刚才打量哈利时一样好奇。 你们要在莱斯特兰奇家的金库里找什么？ 他突然问道。 那里面的宝剑是假的，这把才是真的。 他挨个儿地看着他们。 我以为你们已经知道了，你们还在那让我替你们撒了谎。 但是那个金库里面不仅有假宝剑，是不是？ 哈利问道。 也许你见过里面别的东西。 他的心跳从没有这样剧烈过，他加倍努力来抵御伤疤的阵阵剧痛。妖精再次用手指绞着胡须。 泄露古灵阁里的秘密是违反规定的，我们是巨大财富的守护者，要对看护的东西负责。那些东西往往是我们亲手制造的。 妖精抚摸着宝剑，黑眼睛滴溜溜地把哈利、赫敏和罗恩看了一遍， 又回到哈利身上。 太年轻了， 他最后说， 可要对抗的东西那么多。 你会帮助我们吗？ 哈利说， 如果没有妖精帮忙，我们不可能闯进去。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 我会想一想。 拉环令人恼火地说道。 但是， 罗恩生气地说。赫敏轻轻捅了他一下。 谢谢你， 哈利说。妖精低了一下巨大的圆脑袋，接受了谢意，然后活动了一下短短的双腿。 我想， 他大模大样地在比尔和芙蓉的床上躺了下来。 仙骨灵已经发挥完了作用，我终于能睡个觉了，请原谅。 好的，当然， 哈利说。离开屋子之前，他欠身从妖精身旁拿走了格兰芬多宝剑。拉环没有抗议，但是哈利在关门时好像看到了妖精眼里的愤恨。 小坏蛋， 罗恩小声说， 吊我们的胃口，他觉得很开心。 哈利， 赫敏低语道，一边把他们俩从门口拉走，回到依然黑暗的平台中央。 你是那个意思吗？你是说莱斯特兰奇家的金库中有魂器？ 是的， 哈利说， 贝拉特里克斯一想到我们去过那儿就惊恐万分，简直歇斯底里了。为什么？他以为我们看到了什么？他以为我们还可能拿走了什么？他特别害怕神秘人发现那东西不在了。可是我原以为我们要找的是神秘人去过或做过什么重要事情的地方。 罗恩说，看起来有点困惑。 他进过莱斯特兰奇家的金库吗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进过古林阁。 哈利说， 他年轻时从没在那存过金子，因为没人给他留下任何东西。但他第一次去对角巷时，可能从外面看见过那家银行。 哈利的伤疤突突地痛着，但他没去理会。他希望在和奥利凡德交谈之前，能让罗恩和赫敏明白古林阁的事。 我想，他可能会羡慕有古林阁金库钥匙的人，他可能认为这是魔法界成员的真正标志。别忘了，他很信任贝拉特里克斯和他丈夫，他们是他倒台前最忠诚的仆人，在他消失后还出去找他。这是他复出的那天晚上说的，我亲耳听见的。 哈利揉了揉伤疤。 不过，我认为他不可能告诉贝拉特里克斯那是魂器。他没有对卢修斯马尔福说过那本日记的真相。他可能告诉贝拉特里克斯，那是一件珍贵的财富，要寄存在他的金库里。海格告诉过我，如果你想藏什么东西，那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。除了霍格沃茨之外。 哈利说完后，罗恩摇了摇头。 你真是了解他。 了解他的一点点， 哈利说。 一点点。我只希望我也能像那样了解邓布利多。等着瞧吧。快，轮到奥利凡德了。 罗恩和赫敏看起来又困惑又钦佩，跟着他穿过小平台，敲了敲比尔和芙蓉对面房间的门。一声微弱的 请进 回答了他们。屋里是一对单人床，魔杖制作人躺在远离窗户的那张床上。他在地牢里关了一年多，哈利还知道他至少有一次惨遭折磨。他很憔悴，脸上的骨头全都凸了出来，皮肤蜡黄，银色的大眼睛深陷在眼窝里，显得更加巨大。放在毛毯上的双手像是骷髅的一般。哈利坐在那张空床上，挨着罗恩和赫敏。在这里看不到初升的太阳，这房间朝着悬崖顶上的花园和刚挖的坟墓。 奥利凡德先生，对不起，打扰您了。 哈利说。 我亲爱的孩子。 奥利凡德的声音很虚弱。 你解救了我们。 我原以为我们会死在那里，我怎么谢你，怎么谢你也不够啊。 我们很高兴能帮你。 哈利的伤疤突突的痛，他知道他可以肯定几乎不可能赶在伏地魔前面，来不及去阻挠他了。他感到一阵惊慌，然而是他决定先跟拉环谈的。他假装很镇定，从脖子上挂的皮带里摸出那根断成两截的魔杖。 奥利凡德先生，我需要一些帮助。 在所不辞，在所不辞。 魔杖制作人无力地说。 您能修好这个吗？有可能吗？ 奥利凡德伸出一只颤抖的手，哈利把勉强相连的两截魔杖放到他的掌心里。 冬青木和凤凰羽毛。 奥利凡德颤巍巍地说。 11英寸，漂亮，柔韧。 是的。 哈利说。 您能？ 不能。 奥利凡德轻声说。 我很抱歉，非常抱歉。魔杖遭受了这么严重的损伤，据我所知，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修好。 哈利已有思想准备，但这话对他还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他拿回断成两截的魔杖，放回脖子上的皮带里。奥利凡德盯着断魔杖消失的地方，一直没有移开视线，直到哈利从口袋里取出了从马尔福家夺来的两根魔杖。 您能鉴定一下吗？ 哈利问。魔杖制作人拿起第一根魔杖，举到昏花的老眼前，用他指节凸起的手指旋转着，轻轻弯折着。 胡桃木和火龙的心脏神经， 他说， 12又4/3英寸，不易弯曲。这根魔杖是贝拉特利克斯·莱斯特兰奇的。 这个呢？ 奥利凡德做了同样的检查。 山楂木和独角兽毛。刚好10英寸，弹性尚可。这曾是德拉科马尔佛的魔杖。 曾是？ 哈利重复道。 难道现在不是了？ 可能不是了。如果被你夺到， 是啊， 那么它就可能是你的了。当然，夺的方式很重要。另外也取决于魔杖本身。通常来说，一根魔杖被赢取后，它效忠的对象就会改变。